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HK Pinner.com， 我系杰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我哋最后啲节咧都讲下啲国际性议题啦。 乜由我唔喺度开始，原来大军阀加咗四节嘅，原来。 唔系啊，你翻嚟先四节啊，真系你都讲笑啫。 我都唔喺状态，大佬，我都仲未瞓醒咁样嘛。 唔系，我哋即系，所以我哋呢几节咧都少咗好多分钟嘅，我哋都 炒 咗节嘅。咁啊，因为其实我哋个 stat 咧都显示嘅，其实就系、是、我哋啲听众咧多数都系听即系廿分钟内嘅，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即系都要因应下啲听众咧。收听习惯， 根据下市场嘅规则， 做下啲指标， 啱嘅，即系听下观众即系听众嘅意见。 唔好左交上脑， 同时都呼吁听众咧，其实就如果见到有广告嘅话咧，咁就见到有 link 嘅就最好 click， 因为其实咧、有时未必需要咧就听晒佢嘅。咁但系咧，即系你话一有广告出现嘅时候咧，咁其实通常都会有啲 link 嘅俾大家去揿嘅。咁你话即系啊，即系你话听唔晒，咁啊即系花生台就冇嗰个广告收入嘅话咧，咁你不如 click link 啦 ，click link 咧，我哋就。可以即刻收入噶啦，其實就係、是、咁，希望大家就係、是、係 click 我哋廣告咧，就表示支持啦，咁樣樣。 誒，同埋如果係唔想 click 廣告嘅，或者唔想睇嘅，咁咪 貨金啦嚇， 貨金下啦， 貨金。 咁啊，其實我哋都即係面皮好薄嘅人 啊， 所以我哋都好少呼籲呢樣嘢嘅。 係啊，咁就係面皮薄先蝕底啊嘛。咁但係咧，有咁樣面皮就好鬼厚啊。嗰、那個係邊個咧？嗰、那個就係 Donald Trump 啦。 嗯。 咁啊 ，Donald Trump 咧，我見到最近咧，就其實呢、這、一個即係《金融時報》啦，寫篇社論啦，就去即係概括咗呢個 Donald Trump 咧，佢一種即係叫做係即係談判技巧啊。咁即係嗱 ，Donald Trump 不嬲，即係佢都自覺得咧，自 佢有嘅咩？ 有，梗係有啦。 OK， 有噶，好犀利噶。 我攞唔到佢嘅章法啫。 嗱，咁你要聽聽啦。咁嗱，因為咧，其實都我見到有啲即係即係商業走行啊，就喺度話呢一個，首先就話又形容呢一個 Donald Trump 好得意嘅，佢講法就叫做咧consistent inconsistency。 OK， 即係話呢條友咧係以不即係不變為常嘅，其實 即係估唔到嘅。 呢個即係我頭先嘅講法咯， 估計嘅， 即係話佢以冇章法為章法咯， 即係為變而變咯，係咪？ 唔係，所以你係估佢唔到噶嘛。是咪？如果你估到佢就唔係 Donald Trump 啦， 咁 即係你摸唔到佢嘅脈絡咁 啊！呢個就好似你阿、啊、你嘅 partner 啦，係咪？細良都成日都話啦，係咪？佢自己覺得自己食神嚟噶嘛？ 唔係啊！嗰陣時候我有一個mentor， 即係喺美國教咗一個課程，寫咗咁厚本書俾個面佢買翻嚟咧。咁佢其中一個咧講嘅談判嘅策略咧，佢就話其中一個嘅美國嘅 CEO 唔記得叫咩名啦，嚇、啊、都好出名嘅。咁佢就話點咧？每一次都 walk out 嘅。其实咧，佢呢一招咧就系咧空嚟噶嘛， 悬崖战术啊嘛，呢个叫做系。 系啊，佢讲咗好多嘅战术嘅，即系起码都十几下个。我睇完之后都睇 为观止。阿 Donald Trump 其实佢其中一个中心思想咧，最重要的一样嘢咧，即系佢自己 Art of Deal 咧，佢写一本书嘛，都唔系佢写啦，一定系班人写啦，即系口述，然之后叫人写啦咁样。咁佢就话啦，即系嗱，我态度就系咁讲，嗱，你问人你唔会死嘅。即係佢原話就係、是、my attitude is you can't get hurt by asking 嚇、啊，即係呢、這個你係 remind 翻我以前嘅老細啦，即係 你唔問一定冇，問都仲可能有啲希望。 第一份工嘅老細咧又係咁樣嘅，即係佢係即係買一個即係雪櫃翻嚟啦，佢話即係誒唔凍嘅，插咗電唔凍嘅。 咁然之後打電話去即係嗰個人哋嗰個CSL 嗰度屌喎。咁雪櫃咧，你嗰、那個即係通常係擺兩個鐘咧，佢嗰個雪種先會屌，即係先至咩噶嘛。咁但係佢屌咗先，佢嘅態度就係咁啊，即係佢就算唔識都屌咗先嘅。 但係關 CSL 咩事咧？雪櫃 唔係啊，因為其實佢驚蝕底啊嘛，即係老細又 記錯咗牌子啊嘛，大佬。 即係同埋咧，即係我以前老細亦都有例個老細就話：，喂，你問下人唔會死嘅，即係問下人咧唔會俾人打身嘅，即係。所以就系话啦，即系商人嘅性格咧，就往往系好厚面皮。 喂，其实要学习啊。 点解厚面皮咁重要呢？因为面皮唔系成本嚟噶，一个标准嘅商人、或者一个标准嘅老细咧，往往就系其实佢就系、是、喂，咁一定系即系叫做系佢攞到几多得几多噶啦。呢、這个 profit maximization 系咁样噶啦，个策略就系咪？咁嗱，如果你攞喂不攞白不攞啦，系咪？ 所以我哋上一辈人咧。我由细到大都听过一句说话嘅、就是你唔试下点知咧？ 系啊， 你唔问下点知得唔得咧？ 但系而家僆仔好个面皮好薄噶嘛，其实就系、 是。咁梗系啦，包括我自己在内。 系啊，咁所以就其实你见到即系、就是、Donald Trump 第一就系其实嗱面皮一定要厚，呢、這个好重要，呢、這个第一课。第二課就係其實佢就即係兇人啦，係咪？即係呢個見到即係之前蕭生講過就係話，其實佢就係、是、其實都係即係。即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啦， 啱啊！呢、這個 係咁樣， 呢、這個我都講過啦。佢嘅談判策略一定係咁、啊。老實講，嗱，中美貿易戰，你講落去，啱、最近即係睇咗呢個 Economist 喺美國冇咩去做嘅時候，其中一個講緊呢一個嘅美國嘅貿易逆差嘅問題。喂，其實你知唔知美國嘅貿易逆差係由70年代開始，過去嗰30年嚟都係貿易逆差。貿易逆差其中一個。嘅理解應該係點咧？但係大家就唔好成日攞自己嘅荷包嚟睇。貿易差嘅意思就係在於咧，其實佢係利用緊外國嘅借款。其實我哋英文講叫 foreign saving 嚟嘅 ，private saving 喺條 formula 裏邊 ，private saving 係外國人。OK， 即係例如話你一萬蚊嘅，我哋使7000，你留翻3000蚊，呢啲係 private saving。政府嘅 deficit。就係呢一個嘅 government saving，、或者叫 public saving。但如果你仲唔夠嘅咧，因為要 produce， 即係你有 expenditure 噶嘛，計條 GNP 啊、GDP 啊叫，咁喺邊度嚟啊啲錢？咪借人咯。貿易逆差即係 foreign saving 啊！我美國有一個教授喺網上最近研究呢個經濟問題嘅，咁啊佢話美國人有乜辦法？一人口老化。人口老化意思即係大家都已經係冇嘢做㗎啦，只係 consume 㗎咋嘛，邊有煙琴呀仲即係 GDP 唔會計你㗎啦，呢個第一個原因。第二個佢最重要的原因就係資產價格嘅上升，包括我層樓囉，包括我股票囉，咁我係咪 feel 好 comfortable 去 consume 呢？我仲會使大添，咁所謂啫，我層樓1000萬係咪好咗喺度，即使我每個月搵300蚊人工，我使夠35000都唔緊要，因為有銀行肯借俾我。喂，所以其實今次咧，老共唔係錯得曬嘅喎。嗱，雖然一定美中國有好多即係貿易嘅壁壘，包括你出口佢係退稅噶嘛，退翻曬俾你噶嘛。你美國入口，如果你係消費品嘅，收消費品一鑊税先，關税又另一下，跟住落到去再搞增值税，哇！大佬佢成本高咗幾多啊？一定是有貿易的障礙的，他一定要拆你這樣東西，對的。但是問題就是你自己美國人都要想的問題就是你不是用一個很 normative 的角度來覺得，你記不記得我讀 Social 的時候這樣說的、喂又好像沒什麼的，你借了30年的了是不是、你沒有順差過的、包括政府、政府的財政你使大了嘛，你收100元稅回來 你使85元，那那50元在哪裡來啊？你咪又去个资本市场嗰度借啊哥，系咪？好啦，你嗰度唔够，咁你咪透过贸易逆差，咪利用人哋嘅生产力嚟帮你顶咯。你讲咩啊？你大佬？ 咪即系啦，我如果你话 你以前就玩日本仔，系咪？夹硬话要佢 升值、 贬值、 升值啊，贬值系 贬贬值佢 日元升值 系啦，系 咪？ 即 系 日元升值。 當然啦， 話人哋操控個貨幣， 你講呢啲嘢都好多人都知嘅。咁但係嗰個問題就 識下啲友， 係啦， 我又唔知嘅啫，大佬。 即係你話其實你嗰、那個咪逆差嗰樣嘢咧係帳面數嚟嘅啫，因為咧 係冇影響噶嘛。 嗱講真啦， 長借長還。 你喺嗱 過去三十年嚟係冇影響嘅。 嗱 ，Nike 嗰間喺大陸嗰間廠啊，其實佢自己係出口緊俾自己，嗰間廠咧都係美國人嘅。咁但係 GDP 條數咧，如果咁貿易差咧，其實 Nike 嗰間廠咧嗰條數咧，佢哋賺嘅錢咧就計咗大陸嘅 GDP 嚟嘅。咁、所以呢、這個， 所以未蝕底曬㗎，老共。 係啊， 即係同埋咧，佢啲 profit 啊，係會翻翻去自己度噶嘛。 啊 ，Nike 啊， 係啊 ，OK。佢嘅 investment 啊，係咪？唔係，所以嗰條數咧，你唔好淨係咁睇呢一條帳面數，而你睇佢過去嗰幾十年嘅 quality of life， 我哋叫做 係啦。 我哋嘅美國人嘅生活有冇改變先？ 即係如果即係你冇外貿管制嘅，嗰啲錢你要帶得走添。 你諗下，克林頓喺2000年嗰個年度，啱啱睇嗰條 graph， 呢個經濟學人 show 出嚟噶嘛？嗰條 graph。咪曾經喺2000年代嘅時候曾經有 government surplus 㗎、即係話政府都 save 啲錢啦、即係追返上去啦。咁你但係嗰啲人嗰啲消費嘅模式一樣係咁、你搵10蚊你使12蚊。我唔係講嘅政府喎、政府固然係啦。跟住你 Donald Trump 咪減税。係、咪跟住你又加大政府嘅開支，咁啲錢喺邊度嚟呀大佬。咁你咪借老共咯，你咪借日本仔咯。 說話啦，即係呢啲 rhetoric 咧，其實係講俾大眾聽嘅啫。 因為大眾係唔知道我哋嗰個 macroeconomics 嗰個 logic 係咁噶嘛，大佬。 貿易差呢個問題咧，係睇起上嚟咧係民粹啲，民粹其實先至可以即係 mobilize 到支持。 啱啦，所以 Donald Trump 就快中期選舉啦嘛，就五個月。 咁佢為咗中期選舉嗰個嘅談判策略就係講一啲。似是而非嘅嘢出嚟， 嗱而核心嘅問題， 揾一個敵人， 嚇， 係咪？喂，老實講，如果你真係談判嘅時候，喂，而家我借錢俾你阿哥，你仲喺度幾極㗎，大佬？你唔問下你自己嘅生產能力係幾多？ 咁講啊，即係嗱，如果你講借錢嘅，其實中國佢嗰啲錢，佢都要揾一個即係地方去投資㗎。 咁當然，嗱、你喺美國佬嘅角度嚟講，佢係有操控嘅貨幣嘅， 係。 因為佢算係一個咧，唔係好似一個佢係一個 fixed exchange rate system 嚟噶嘛，所謂嘅固定匯率嘅制，每日就係呢一個嘅中國嘅官方呢、這個應該係 People's Bank of China 係咪啊？即、就、係、是、中國銀行係定嗰個嘅匯率噶嘛。其實咧，我睇 economist 嘅嚇經濟學人咧話，好多嘅經濟學家講咧，其實近幾年嚟咧，佢已經係升值翻好多嘅。即係成個人民幣嘅兑換。不過問題就係佢係衰在於咩咧？其實我前幾集講過，今次就唔用嗰個 angle 講咧，佢就衰在於又有關税，又有呢個增值税，又有呢、這個入口税嗰啲。佢係玩到你啲價錢，即係高到咩啫嘛？ 嗰、那個係而嗱講真啦，你話嗰、那個逆差嗰個係民粹啦。咁而講真 ，Donald Trump 咧有一樣嘢，佢作為一個商人從政咧，我覺得咧，即係我哋要重新認識商人從政呢樣嘢，因為我哋以前咧，即係作為香港人咧，我哋成日俾老董誤導咗。我哋第一次接觸商人從政咧， 係懵噶嘛，佢哋有。 就係董建華，第二個就係唐英年，即係我哋成日都呢啲人咧，就係其實係塑造咗我哋對商人從政啊嗰、個 concept 啊。咁但係唔係嘅，即係講真嗱，我哋如果講香港嘅商人從政咧，屌原來咧佢哋就係呢一個官商勾結嘅代名詞。即係用 Donald Trump 嘅講法咧，呢啲人係被縱慣咗，其實係佢哋嘅商人身份咧。其實純粹係食一個免費午餐嘅啫， 唔係同埋佢識咧係製造呢個敵人 啊！ 頭先我啲道理咧，其實喺大家教科書裏面咧係讀過曬嘅啦。但係呢樣嘢都唔重要，大家拋開嗰樣嘢，喂，而家就係中國威脅論啊嘛。中國威脅在咩咧？佢操控個貨幣 啊， 係咪？硬係貶值自己個貨幣，就買啲平貨俾我，係咪？ 傾銷啲貨品。 喂，老實講，你試下去下美國個沃爾瑪。你真係去抄下嗰啲牌子， 都係 Made in China 啊嘛， 全部都係 Made in China 嘅大哥，咁咪確實又係喎，咁嗱你美國人又要消費佢啊，因為佢嗰度夠平啊嘛，大佬，係咪啊？喂，咁唯有製造一個敵人，製造一個假想敵， 哦呢、這個定係啦。 喂，呢、這個係佢好成功咧，去即係塑造咗嗰個模式，所以先引起呢場貿易戰啫嘛。喂，老共其實都拗爆頭喎，大佬，屌我借錢俾你。咁多年我都幫你頂，因為佢不斷咧係透過呢個出口啊，透過加大自己人嘅儲蓄啊。你記唔記得我哋有條 formula 啊嘛 ，saving 等於 investment 啊嘛，越多嘅儲蓄率，你即係嗰個大家保留翻啲錢 準備投資未來，加強自己的生產能力咯。 嗯嗯嗯。 喂，老共不嬲都係做呢樣嘢，而家其實佢嘅策略咧係已經係改變咗，係加強消費。我哋嘅經濟發展嘅模式已經係走去加強發展嘅consumption消費。 好啦，而我哋即係 update 下而家最新嘅狀況啦，就臨上兩個禮拜啦。就呢個劉學咧，就帶咗團就去呢個美國咧，就見呢個姆魯欽所代表嘅美國嘅即係貿易代表團啦，咁樣樣，咁啊好成功，叫做係成功係嘛？因為簽訂咗一個叫做中美聯合聲明啊嘛，係嘛？即係停戰啊嘛。咁但係嗱兩個禮拜都唔到，點解而家又無端端 又嚟過？ 係又嚟過咧？ 嗱，唔係佢一定要繼續咧，係佢發覺咧呢個係上思上點嘅。 啊 即係製造呢一個嘅矛盾咧，係永遠都得嘅。 嗱，兩個可能性，兩個講法啦。第一個講法咧，就係其實呢個Donald Trump 嘅常態嚟嘅。佢每次同你傾之前咧，都要拗你一棍先。咁然之後咧，就等你喺談判桌上面咧，就同我唔對等。你要做一個衰仔嘅地位，然之後同我傾。咁變咗咧，你係 underdog 嚟嘅，即係變咗咧，你係有求於我，係咪？而確實，即係無論係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嚟緊呢個第三次，都係咁樣做。係咪？第一次就好明顯啦。就算佢自己美國係作客去北京都好啊，佢自己都話即係呢個關税去搞鳩你嘅，其實係。咁即係而家呢一次咧，就同你講啦。嗱，我真係抽你而家呢個叫做係500億美元嘅即係25% 關税。咁而呢啲嘢咧，多數都係同呢個中國製造2025有關嘅。咁好啦，即係。點解無端端咁樣做？第即係呢個當然係一個談判策略嘅可能性之一。第二嘅理由就係呢一個北韓問題啦。北韓問題，喂，你之前你揾呢一個金仔，喂你呢、這個習近平成 Q 又見金仔， 就明反個台， 搞鳩到佢喺度向我個副總統惡言相向，係嘛？就係喺度話即係想對即係對你當卡達菲咁樣對待啊，係咪不懷好意啊？係咪？然之後喺度跳草裙舞啊？咁喂，我搞掂咗金仔啦，係咪？而家就搞你啦，因為你已經冇 leverage 啦嘛，係咪？喺北韓上面，係嘛？咁呢個係第二個可能。 不過我覺得咁，即係我事後咧，即係再諗翻咧，初時我覺得 Donald Trump 係醒嘅，即係癲有癲。就是起碼他挑起這一場中美的貿易戰呢，在美國的本土甚至乎在全世界人的目光裡面呢，是這麼痛恨這個中國的時候，或者這麼妒忌啦、用回他們老共說的說話，這麼妒忌他的情況之下呢，其實覺得是拍爛手掌的、醒、終於被這條傻佬玩到了，這條癲佬玩到了， 很開心的，其實 是嗎？在第二個問題上面，Donald Trump 咧，亦都喺呢個北韓問題上邊咧，係好似係好掂、甚至乎攞諾貝爾和平獎咁滯。但你有冇發覺，老共喺佢同呢個角力嘅過程裏邊，都係喺度玩嘅。第一，北韓呢條我靚，有咩你同我講，我搞掂佢。好啦，你以為見到曙光嘅，哇，大佬！踏入呢一個嘅板門店，行過三八線，同呢個文在人，即係大佬一場兄弟咁，一笑泯恩仇咁樣，以為掂啦，跟住就話約咗喺新加坡開會，喂，跟住而家又好似完全唔對路啦，喂，咪挑起翻個中美個貿易矛盾出嚟咯，係咪？嗱，你習近平搞嘛，背後使橫手嘛，阻止阿肥仔金見我嘛。所以我覺得呢啲個仲係有 dynamic 嘅，有變動嘅。 有 兩樣嘢係扣住， 呢兩單嘢係有關係嘅，有關係 嚇。兩樣嘢係扣住嚟搞嘅，嚇兩個都係即係排面嘅嘢，即係講外嗰啲嘢唔好講啦，唔係講緊道理嘅時候。國際外交上面 ，Donald Trump 佢係俾啲顏色你睇啊嘛。嗱，你想揾呢個北韓嚟即係 package deal 嚟同我傾呢、這個即係貿易戰嘅問題。咁我而家搞掂咗呢個 Donald Trump 啦，我而家咪還以顏色咯。你唔好以為。打呢个北韩牌咧，就会令到我让步，唔会嘅。 唔系，同埋我谂咧，佢有大部分咧，例如我上个星期喺美国睇美国电视咧，佢好多咧，连沃尔玛啊嗰啲全部都反对，嗰啲大嗰啲商界。喂，大佬，你搞呢场贸易战对我哋有咩傻啊，大哥？系嘛？稍微读过经济嘅人都知嘅。喂，大佬，呢、這个国际嘅资本同埋呢一个嘅货物。甚至服務嘅自由流動，係促進大家兩國人民嘅生活嘅幸福第一個其中嘅指標嚟 噶嘛？就咁講嘅，即係如果從美國嗰個國家安全或者國力嘅角度咧，佢寧願自己傷都要壓制住你中國發展啊嘛？呢、這個 我覺得未必，我覺得佢依一個係一個選舉嘅招數度，因為佢個講法就係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嘛，佢嘅。 揾嘅就係墨西哥、中國呢啲敵人。嗱、如果大家抽空嚟去分析佢嗰個成個戰略嘅時候，佢就要揾呢個敵人作為佢民粹嘅宣泄嘅一個途徑。 但係咧， 但係佢未必喺短時 間，呢個當然其中一個 考慮啦。佢喺短時間咁講，喺短時間裏邊咧，佢係即係擦到啲火花出嚟嘅。是好似交到功課出嚟一樣，正如佢簽咗好多嗰啲 executive orders 一樣啫嘛。 但係 Donald Trump 咧，而家呢個團隊咧，其實已經睇穿咗老共啦，因為惡唔出樣啦。佢唔會好似之前咁樣講，就係打呢個大豆牌，就係話大豆咧就整理呢個關税。因為咧就今年好大鑊啊，即係老共唔好運啊，因為大豆失收啊喺呢個阿根廷嗰度。咁所以咧，佢都要焗食呢個美國大豆，就算佢加關税都好，屌唔係即係只運自己品係咪？咁好戇鳩啊！呢個係同埋咧。佢而家車税都照減啊嘛，佢車税照減啊，即係今次咧，佢同上次第一次即係嘅貿易談判唔同，佢嗰次真係對等地就加你關税，而家唔係，而家就係車税照減。你之前應承過你啲讓步咧，照讓步，甚至 其實都算㗎啦。我覺得老共咧有條底牌，我估嘅啫，我完全收唔到任何風，佢底牌嘅 打唔起㗎。 第一就係冇所謂啦，橫掂你爭我咁多。系咪？我咪其實而家喺第一季2018年嘅時候咧，起碼個 current account 我唔知道中文點譯啦 ，current account 咧已經係 deficit 咗噶啦。我唔知係因為係貿易戰嘅影響，定係但係咧，其實你睇翻佢嘅趨勢啊，近呢五六年嘅趨勢一路咁削緊落去嘅。嗱，我都係睇經濟學人嘅啫，因為佢 show 咗個 graph 出嚟噶嘛。連 IMF 都話，其中一個點解中國嘅儲蓄率咁高，可以借俾你班友嘅原因，一孩政策；二，因為七八年改革開放之後咧，大幅削減福利，所以啲人咧已經發覺，即係唔係又搖籃到墳墓啦？屌咪，梗係自己儲下錢啦！大佬，我又冇下一代，學你話齋，咪生多啲仔都可以唔儲錢啦，大哥。我養仔咪就係諗住儲錢啦，大哥。我而家得一孩政策。 但系讲真啦，今次中国真系， 即好似我咁，我储嚟托啊！你问我啊，即 person 嚟讲，你今次点样？ 但系你今次咧，老共同呢一个美国系打唔到嘅，即系佢今次系衰仔得好紧要。 唔系，应该咁讲，其实佢已经系Donald Trump 咧睇住咗个势系咁走啊，而佢亦都冇嗱，正如头先 还击嘅系， 佢几句之前佢个好似系财务部长已经讲啦，我哋唔可以透过单系购物出口。嚟刺激我哋個經濟增長。 佢而家 係一個轉去係中國啊！我而家要改係一個 consumption 啊嘛，即係消費啊嘛，包括內需。 確實而家大陸係咁樣， 內銷 而家內需係即係增加得好緊要嘅，就係。 喂，所以點解佢第一季？當然嗱，你話第一季唔可以作準啦，因為第一季通常即係有咩就喺十二之前搞掂曬㗎啦，大佬係嘛？嗰陣時候應該係即係 seasonal 嘅啫。咁但係你成個嗰幾年嚟嘅走勢嗰條 curve 其實拉近咗㗎咯。所以佢一定成功争取嘅，大佬，佢醒就醒在呢样嘢啊，佢捉到个势啊，系咪啊？ 咁第二就系其 实我都唔想你争我咁多啦，屌，我都唉，还翻啲俾你啊，大哥，我都唔借咁多俾你，不如我哋自己搞自己啲嘢好过啦，系咪啊？ 咁第二就系我哋讲个中兴问题啦，中兴咧其实咧而家已经系冇噶啦，因为佢当死马当活马医噶啦，但系咧。中興就算俾佢救得翻咧，因為佢而家嗰個同 Donald Trump 嗰個單方面嗰個協議咧，就係話我罰錢，罰13億美金。第一，這個第二咧就係俾你美國嘅官員咧進駐我公司。咁呢個係好大鑊嘅。點解咧？因為而家第二輪咧，即係白宮嘅要求咧，就係你要約束你而家2025中國製造2025嗰啲高科技嗰啲製造嗰啲高端產業嘅製造咧，就唔可以就用補貼政策去補貼佢哋。咁如果嗱，即係高科技公司得兩間嘅啫，一間華為，一間中興。你點解以前即係其實喺中國裏面打橫行，點解可以增長得咁勁？就係因為大陸政策補貼啫嘛。如果有美國官員動咗喺度，你敢唔敢？再去無限量咁利益經濟佢啊，所以其實你武功廢 Q 咗噶啦，即系嗱一個春袋兩粒， 唔係同埋 冇咗粒噶啦，其實 都焗佢咧係轉型噶啦， 一定係啦， 即係焗老共啊，即係嗰啲產業啊，即係我唔可以再靠你，因為今次我俾你揸住條脷一次，我好大鑊， 所以 我大佬唔知產咩喎， 而家都話而家即係大力發展芯片啊嘛，即刻話， 唔係所以佢咪講緊前海咯。 咪講前海咯，嚟夠 發展唔嚟㗎。 咁當然當然好難搞啦，你冇三五七，即係冇十年八年都搞唔掂啦。 我哋要向呢一個習近平同埋劉學文集喎，大佬十九大邊個話要強起來㗎？邊個話而家即係富起來都唔夠要強起來啊？喂，我哋不嬲都知道㗎啦。以前呢、這個以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都講過啦，美國不嬲需要個敵人。你而家伸個頭出嚟俾人打， 同埋你習近平之後咧，你南海擴張犀利咧，又惹起人哋嘅懷疑啊嘛。 你而家變公敵啊，馬哈， 你俾咗個藉口人哋。 而家都話取消你兩條高鐵啊，唔係一條就取消。 唔係，我覺得佢咧就係噏大咗嚇人嘅。即係你嗰啲一帶一路啊，嗰啲咁樣咧，周圍去偷人哋啊， 咁而家美國咧就 周圍去 多大 派錢啊， 而家 many bell， 其實你係配合咗成個 Donald Trump 嘅民粹啊，係 啊， 即係你俾佢食住曬。第一頭先我講過經濟趨勢，其實已經係鐵定噶，佢一定成功爭取嘅喺呢場貿易戰裏邊，總攞到啲嘢翻嚟嘅，大佬係咪？呢個係其一。第二就係、是，喂，我食住美國人，好驚我輸俾你，即係老共個形勢裏邊。我唯有咁做喎， 即係你大陸大打民族主義牌咁啱咯，幫咗我哋美國打民族主義牌。 你 唔好忘記，大家都打民族主義。 你唔好忘記一樣嘢，就算你睇翻日本，其實日本咧都係不斷貶值自己嗰個嘅日元咧，去加強自己喺國際上面個競爭能力。但係咧，因為佢係 friend。 唔係 佢同日本仔係我條僆， 係僆係條僆，係啦，係 friend 係。系条靓， 多谢你纠正我。佢条靓， 所以一定要听佢讲，一定要听 佢讲。所以咧就有得佢。喂，其实你睇翻咧，日元啊，系贬得几紧要啊，大佬。 所以唔逼佢升咯，广场协定未逼佢升值。 喂，当年啊，我僆仔嘅时候，八十年代啊，咪又喺度嘈紧嘅。连个日本嘅首相，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当然。咪走去买呢个美国货啊嘛，大哥。 最捻好笑就系其实留学啊嘛。你上次去完美国之后话双赢，而家。人哋就喺度搞呢一個， 冇啊！ 就是、 今次咧，其實習近平咧就要好似咧對付咧我哋啲反對派咁，係同佢鬥啲。我唔係幫佢啊，喂，都唔係幫佢度橋啊，而係你對住呢條癲佬嘅時候，喂，佢今次傾完又唔算，今次傾完又 佢冇底。 喂，正如你好似同我哋傾咁，點解你應承咗我哋幾廿鑊？香港有民主普選，啲鑊都係假嘅，鑊都係跳票嘅。唉、你咁你對住阿 Donald Trump 啱啦。你對住 Donald Trump 同埋咧，奇怪，你見到嗰個國內嘅情況咧，佢唔會再煽動呢啲咁嘅民族主義嘅情緒。而另外，就算你想煽動都煽動唔起，因為咧，你見到好似即係大陸微博啊嗰啲咧，幸災樂禍嘅人多噶，其實係噶，即係好多人都想你集帝死嘅，其實係，即係尤其係咧，你見到好奇怪嘅現象咧。 唔係我今日嘅立場咧，純粹因為我睇咗經濟學嘅一篇文咧，我開始有少少同情佢啲。 系嘛？ 系啊，我 post 俾大家睇下，好好笑噶！即系睇完嗰篇嘢之后，我心里边啊，以前我可能有啲分析系即系因为太反共嗰时候咧，有少偏颇我屌。 唔系我另外就系我比较同意啦，阿、潘小彤， 因为呢个问题上面又唔系涉及政治啦，系嘛，所以可以中立啲睇睇啊。 咁啊，最近潘小彤亦都话啦，喂，大佬，习近平你手下真系冇人、啊，啲人都唔 Q 掂、啊，系嘛？你成日啲人又将呢一个留学同呢一个李鸿章去比，李鸿章叻过留学好多、啊，留学以前系冇实战经验噶、啊。而讲真，你自己本身即系你嗰个管治团队里边最近嗰系边个咧？其实就系黄岐山， 嗯， 但你唔用佢，点解啊？因为其实你对佢有猜忌啊嘛，你惊佢会。即係功高震主啊嘛，呢、這個咧其實同以前慈禧好似嘅，其實係慈禧嗰陣時咧，點解喂有咁多錢，佢都唔走去即係供錢去北洋軍閥嗰度啊咁樣樣，就係、是、因為佢驚呢個李鴻章坐大啊嘛，而佢自己團隊裏面最全能、最全面嗰個就係黃岐山。 嗯， 黃岐山一坐大嘅話咧。其实个威望唔喺习近平度，其实所以而家 唔系佢而家个成个管治嘅势头咧，得个结论嘅，冇可能有好叻嘅人喺佢身边， 冇噶，佢啲人擦鞋仔嚟噶嘛，多数都系。你睇， 因 为习 近平系一个佢要求啲部下好忠诚， 系啊， 忠心系高于即系。 哇，嗰、那个天津市市委啊，嗰、那个李鸿忠啊，哇，啱啱做书记嘅时候擦佢擦得几 Q 肉麻。 第一，而家你谂啦。即叻嘅人就會覺得伴君如伴虎，係、咪？第二就係講你都未必聽嘅啦，聽咗都唔會攞我有功勞嘅啦，有鑊我就孭曬，咁你邊可以集為即係 团住一班叻嘅人帮你管治嘅、大佬。喂，所以今次咧，即系错有错着，俾阿 Donald Trump 咧系玩到一度都冇。 系啊， 系咪啊？老实讲，系人都知道嗰个系藉口嚟嘅啫。即系如果你系老共嘅，你够胆讲，你问一下你自己美国人嘅消费先啦、你又唔储钱、你又使大佢，先使未来钱，你使埋我嘅，你仲话我好啦？你想我拆乜？系咪插边啲嘅关税堡垒咩乜乜成成？你讲啦。OK， 你咁想入口，我有人买你啲嘢先啦，我买得起你啲嘢先嘅，你就买得起我啲嘢啫。唔系我买得起你啲嘢嘅，大哥，系咪？ 同埋咧，即系你即系最近最好笑 的。但系佢唔会咁讲嘅， 佢搵 佢都唔敢咁讲。 佢最近去搵社科院咧，写一篇文咧，去 justify 呢个长期执政啊嘛。佢搵边啲人嚟人做例子咧？佢搵康熙，搵彼得大帝。佢揾呢個咩普京呢啲， 全部都係獨裁者嚟嘅， 唔係獨裁者就係、是、皇帝啊嘛！你話你自己唔係做呢一個永久執政，邊人信啫？同埋講真，你有功績就話啫。你而家你嗰個習近平新時代思想喺呢一個貿易談判裏面輸到撲街，就算係康熙都唔撚輪到你啦，係咪啊？ 唔係咁，當然話說回來，你真係如果跟翻 WTO 嗰樣嘢咧。咁老共咧，確實係攞咗好多着數嘅喺成個 嘅過程裏邊。因為老共係以發展中國家嘅名義入。 咁但係呢個係習近平一人之功啊嘛，因為佢而家喺度 justify 緊一個， 喂呢個大家最重要啊，係江澤民年代啊。 係啊。 積落 跟住再到胡錦濤嘅年代啊！ 江澤民其實講真啦，佢同習近平唔同咧，佢係會放手俾阿朱鎔基大搞。朱鎔基佢嗰陣時嗰個團隊幾勁啊！喂，有黄岐山有吴仪呢啲人，系嘛？当其时嘅薄熙来都系佢麾下嘅。 咪同埋你唔会俾到个形势人觉得咧，而家你财大气粗。以前我觉得你 铺光养晦， 以前你系 underdog， 系啊。 你其实咧，你嘅谈判策略，以前老共谈判策略就系 underdog， 系啦，就系话 我睇 光 就系点解咧？就系佢就话咧，原来啲 salesman 啊，点解 sell 到你咧？最叻嗰啲原来系卡嘅 sales， 佢就成日扮 underdog 嘅，啊唔搏。你住半山，唉，我都成日諗住要住呢個半山，硬係你覺得好同情我啊！我如果係 sales 嘅時候啊，咁你會買我架車咯。 而家唔同啦，啊！ 喂，而家你 又扮老粗，扮老粗，唉， 係嘛？又冇你嗰度， 又一帶一路，又一南海， 我做你啊！ 周圍得罪人，以為自己好勁， 又周圍滲透。 以前我諗，喂，我等你融入呢個國際社會。喂，唔單止喺經濟上守我嘅遊戲規則，喺政治上你都有少少 improvement 啊，大哥。 嚇、這個！ 你擁有十三億人民， 已經完全錯曬啦。 唔係，所以所有嘅美國嘅親華派或者親共派， 全部都走啊， 跌曬眼鏡啊！全部大佬諗住喂，你俾佢融入社會啦，唔好 經濟發展啦， 係啦，唔好再咩搞呢、這個制裁中國啦，咩 即係等佢中產階級咧，即係開始多咧，就開始民主化噶啦，咁而家冇啦，而家 等佢開始融入國際社會，喺經濟嘅規則 會守規則嘅，會守國際規則， 背後嗰套嘅意識形態上邊都跟下我哋啲嘢啊，大哥 嗱，所以咧今次嘅貿易戰 都佢抵死嘅，所以 今次嘅貿易戰對中國人嚟講係个契机嚟，第一就其实系有益于中国嘅消费者。 唔系头先我想总结少少，我惊有大家误解。即使你几有道理都好，净系经济层面讲嗰啲嘢咧，你都系唔够人讲。你都系俾人食住个洗水，都系俾人恰。金幕就系真系。 你而家咧， 明明道理喺晒自己度嘅， 真系好 Q 好笑啊！即系点解话呢个阿习近平似慈禧咧？因为佢嗰阵时最好笑一样嘢，佢揾咗班咩啊？嗰班拳手叫咩？嗰个叫做系，即系嗰班神打班，即系喺度打 义和团。 义和团啊！屌你啫！佢而家佢呢个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咪就系义和团嚟嘅咯，大佬！即系你揾刘学去同你谈判，系咪？佢系你嘅忠臣，哇！识晒你啲嘢啦，系咪？原来打唔到仗噶，原来系你成日讲喂，即系要打仗打胜仗啊嘛，系咪？ 咪同埋 北堪一击 而家美国鹰派当道 啊！你扑街啊！你真系， 即系你更加咧。其实如果你揾义和团嘅仲大镬，因为佢系鹰派啊嘛，鹰派对鹰派咪真系出事咯，系咪？所以佢嗱某程度上纠正你少少，揾个夹派都好嘅，扮死狗咯，系嘛？呢个都系谈判策略嚟噶。 我觉得如果你话即系习近平冇得拣嘅咧，佢只能够咧应该放翻阿黄岐山出嚟咧，其实去主持呢个局面， 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佢一定會猜忌，就係佢會可能會即係嘩，即係會奪你權啦，係咪？佢驚呢樣嘢，因為其實係，但係你冇得揀，係咪？歷史唔喺你嗰邊啦，已經。 哇，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 好，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